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天津是老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 请听长篇小说《荆门帘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健。 柴禾也跑过来，撕开糕点的纸包，掏出一个大顺斋的火烧就吃。我说爱好，你跑了，我步你的后尘，咱们俩合伙把刘某搁在冰上。我给了他一拳，笑骂道：“哼，阴损坏。”哎，我说你是作家，不是坐窝的鸟，想走拍拍屁股就走。柴禾又啃了一个大苹果。哼，我跟爱好不具有你这种特殊身份，可不能陷进泥潭拔不出腿啊。我与莲花香共存亡。艾蒿一吹床板，打了个滚坐起来。不敢以天下为己任，我只想当一辈子乡党委书记，办出一个如花似锦的大社。哼，心胸可算不大不小啊。柴禾点着头，又撬开一桶罐头。哼，解决退社问题，刘贤弟已经无能为力了。你有什么灵丹妙药啊？一张嘴，有理讲讨人。那刘贤弟也不是哑巴呀，他比你更有口才，还不是白费吐吗？不仅以理服人，还得以情动人。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我被艾蒿点醒了，对，合情合理，才是能开万把锁的钥匙。一桶罐头就入了肚，柴禾抹了抹躺在嘴角的果汁，抱着拳问道：“怎么才算合情合理呀？啊？一个是因地制宜，一个是因人而异。夸夸其谈，我听古玉陶的口风，古老茬子大伯是想退出大社办小社。我沉吟了半晌，看看艾蒿。”又看看柴禾，大社、小社都姓社，大小只不过是个形式，可以百花齐放。哎呦，小脚女人观点。柴禾吃饱喝足，唱起高调。别扣帽子。艾蒿抓起一根香蕉，没有剥皮就捅进了柴禾的嘴里。我感到艾蒿是我的知音，便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还要找古老茬子大伯谈话，能劝他回头当然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劝不回头，那就依了他，算是咱们三个人的试点。柴禾蹦了起来，扎上双手，吐出半根香蕉，尖叫着：“哎呀，又轻又轻！你是左轻右治病。”我被柴禾激怒了，也回敬了他一顶帽子。我们本来就是要18年基本实现合作化，1960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改造。胡说八道！柴禾吓得面无人色。老弟，祸从口出，快闭上你的嘴。我冷笑了一声说：鄙人这是引经据典。来本经，谁的典啊？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发表和出版不到一年，我们都人手一册。啊？柴禾瞠目结舌，张大了嘴闭不上。艾蒿急忙从他的背包里找出这本小册子，柴禾也伸长了脖子看。这一年的合作化运动怎么跟毛主席在书里写的不一样呢？艾蒿感到迷惑，真字拙句，是不是走快了？走快了，那是右倾论调。哎呀，柴禾抓着他那头发稀薄的脑瓜顶子，可是一年一下子就实现了全国合作化，而且跳过了半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这是谁的命令呢？看这几句。艾蒿的眼睛炯炯放光。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那么古老茬子大伯退社应该是允许的。且慢。柴禾倒吸了一口冷气。最近县委下达文件啊，为巩固合作化运动的胜利成果，坚决打击带头闹退社的破坏分子。古老茬子大伯不是破坏分子，他可是带头闹退社呀。艾蒿和柴禾各执一词。古老茬子大伯是想办小社，跟退社不同。两个人争执不下，我想一锤定音。好了，还是那句话，经过劝说，古老茬子大伯仍然不愿留在大社里，那就依了他。艾蒿比我心细，神色有点迟疑，他问道，如果引起连锁反应呢？我正平步青云，不知天高地厚，也就敢大刀阔斧、粗声大气地说，只要不违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我们就不能不同意。娘啊，你可真叫胆大包天呐！柴禾的脑袋瓜摇得像拨浪鼓，我看还是矛盾上交啊，咱们请示县委吧，好不好？那不是自找碰钉子吗？我不同意。乡党委和大社分党委有权做出决定。柴禾马上反驳道，乡党委和大社分党委不能不贯彻县委文件呐。县委文件违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不能执行。我这个人头脑发热，感情冲动起来，不但敢自作主张，而且敢独断专行， 这才像我的干哥。 后窗外，古玉桃喝起彩来，他站在后窗下偷听多时了。不知不觉已经日落黄昏，古玉桃从后窗口钻进半个身子，一张香瓜脸好像被火烧云插上胭脂，光彩照人。姑娘的眼尖，头一眼就看见了挂在墙上的那幅照片，大感兴趣。 嘿，这是谁的媳妇儿啊？ 他笑嘻嘻地问道。柴禾最喜欢嘴上占别人的便宜，又最爱跟女人耍贫嘴，闲着脸问道，你看属于我们之中哪一个人呢？ 她不是我的干嫂子。 古玉桃瞟了我一眼。 我那干嫂子的照片藏在我干哥的心窝里。 你怎么知道？ 哪怕我干哥穿全了单家皮棉，我也能够看得透他的五脏六腑。 X 光啊，那就别在我身上说长道短了。我另找话题，免得古玉桃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柴禾和艾蒿二者必居其一，你看是谁？柴禾正站在照片下，眉眼乱动，装模作样，扮出一副多情的神气。 弄虚作假，这个花姑娘不是你的媳妇儿。 柴禾眨巴着眼睛奇怪地问我道，哎，难道我露出了马脚？ 你的戏演得过火了。 古玉桃的眼力入木三分， 要真是你的媳妇儿，你早脸上发烧了。 我脸皮厚。 脸皮厚，那就不会把照片挂在墙上了。 哎，那你说挂在哪儿？ 顶在头上呗。 为什么？ 人前显贵呀。 柴禾干笑着挑起大拇指说，你精通麻衣神相，我口服心服 啊，那我就给你相一面吧。 说着，古玉桃的眼珠一动不动，却闪闪放光。柴禾慌忙捂住脸说，哎，我是副乡长，禁止迷信活动。 你左眉高右眉低，必有前妻。 这是铡美案里包拯的一句唱词儿，陈词滥调了。 不冤枉你，你不是陈世美。 柴禾把捂住脸的双手放下来说，我是打开牢笼放他飞向自由天地的。 你别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啊。 古玉桃哼了一声， 人家那个姑娘早就想离开你了。 哎，我并没有亏待她。 她怕你那半间草屋做新房啊。 厚脸皮的柴禾突然紧张起来，他跳到艾蒿身后说，哎，我已经领教了，你让这位同志像一像吧啊。古玉桃却东张西望，手搭凉棚看了又看，摇摇头说， 哪来的这位同事啊，我只看见我干哥的影子。 艾蒿的脸红了又红，腼腆地笑道，我正是跟你干哥跑龙套。 我奉劝你还是自走阳关道，别跟他过独木桥吧。 古玉桃玩笑中流露着真心实意， 别叫他惹下的塌天大祸砸着你的头。 艾蒿淡淡一笑说，天塌砸众人，不管是走阳关道还是走独木桥，都是在劫难逃。 你跟我干哥真是形影不离呀。 古玉桃忽然哎呀叫了一声， 哎呀，干哥，我耽误了一桩大事。 哎，是不是干娘和大伯打发你叫我回家去啊？ 正是。 你真不是个办事的衙役，快走吧。走出关帝庙，天已大黑，古玉桃脚急抄劲儿走小路，沿着小河岔子钻柳磕的地，坑坑洼洼陷脚，野花藤萝绊腿，惊起的趴窝兔子从我两腿之间夺路逃窜，吓出我一身冷汗。古玉桃别有用心，捉弄我这个近视眼。他一溜烟走在前面，不停脚，却回过头说， 你们三个人开会，私房话我全都听见了。 哎，有何感想？我紧追慢赶地问道。 性爱的是忠臣，姓柴的是奸臣。 你跟柴禾好像天生犯相。 我比你更知道他的底细。 哼，神乎其神。 难道你没看见吗？我只说了一句，他怕半间草屋做新房，那姓柴的就慌了手脚。 我听不懂你的弦外之音，话中有话。 为什么他那个童养媳刚13岁，姓柴的爹娘就要给他们圆房呢？ 老人们封建思想，盼望早抱孙子呗。 你倒真会替他圆场。 这是柴禾当时亲口对我讲的。 他怎么不说他三更半夜闯进童养媳住的草下子里，被那个姑娘咬了他的手背一口，又呼爹叫娘才守住身子啊？ 等着， 是那个童养媳亲口对我讲的。 哎，你怎么认得这个姑娘？ 我们都到河边打青柴，天天见面，还拜过干姐妹呢。 果真如此，柴禾的品质太恶劣了。 你呀，还是多长个心眼儿吧。 我这个人难成大事，一是粗心，二是轻信，发觉被亲信的人欺骗暗算出卖，便有沮丧悲哀伤感。古玉桃摘下柴禾的假面具，我的身上一阵发冷，长吁短叹，唉，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看你一会儿三九一会儿三伏， 自个儿就忽冷忽热的打摆子。我那干嫂子，你也难之心吗？ 他能跟我同生死共患难？ 你呀、啊、真是给个棒槌就当针，甜言蜜语的人都是满肚子花花肠子。 他不会甜言蜜语，更不会花言巧语。 我这个干嫂子外国生外国长，只怕不会说中国话吧？ 会说，就是话少。 嗯，贵人话少呗。 我说一天的话够他说三个月的。古玉桃的脚步慢下来，我反倒催他快走，还有一步就走出柳棵子地。古玉桃收住脚，牙咬着便梢，两手撕着柳叶，轻声柔气地说： 你那个妹夫也是一个没嘴闷葫芦。 天作之合，我忙道喜。你一天到晚雨打芭蕉，他也不分昼夜敲牙梆子，那就找他街坊四邻都不得安宁了。 他说三个月的话，哈哈，不够我一天说的呢。 话少是贵人呐、啊。 从我嘴里趸的，转个身又卖给我了。 哎，我这位妹夫是哪个村的人？哪一行发财啊？ 他是我家大婶的娘兄弟啊，刘散村呢，在天津拖拉机厂学手艺。 嗯，工农联盟， 我领导他呀。 哎，他满师了吗？ 学了三年，还差一节。 你给我扯他的后腿，叫他满了师就回家来。 看娘娘庙啊， 大社买一台拖拉机，我派他当机手。虽然是月黑夜，我也感觉到古玉桃那欣喜的目光像两颗闪亮的星子。 你做得了主吗？ 我是大社副书记，又在县委挂职，能当大半个家。 只怕你屁股底下的板凳还没坐热呢，展翅摇铃又远走高飞了。 哎，我打算呢，把户口从北京转下来，生死不离故土。 你叫我扯后腿，我那干嫂子就不扯你的后腿吗？ 夫唱妇随，她一辈子给我挎刀。 干嫂子文武双全，能给你做保镖？ 唱京戏的行话，挎刀就是挂二排的配角。 大学生到运河滩，大材小用啊。 我还想办个中学，请他来教书。 啊，你真是好心眼儿。 至少是没有被喝下的墨汁染黑心肝。哼， 咱们讲和吧。 古玉桃吸溜着鼻子，哽哽咽咽。 从今以后别再你一拳我一脚，还像过去那样亲如一奶同胞。 我的心里也一阵发酸，抬起手给他擦泪，忽又想到男二十女十八已经不是两小无猜，忙又把手退进袖口里。 玉桃，快回家来吧。 村口低坡杜梨树下摇曳一盏红灯笼，干娘爱窝窝声声呼唤。 娘， 古玉桃飞奔过去。 干哥跟咱们一条心。 干娘，我呜咽着喊了一声，只想三步两步扑到干娘怀里，却不小心被一棵粗大的青藤绊倒，四脚八叉趴到白沙地上，像是匍匐下跪给干娘磕了个等身头。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金门脸子》。 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通州，北运河的起源之地，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一京二卫三通州，北京是老大，天津是老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 请听长篇小说金门脸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健。 我这个农家子弟，穷乡僻壤榆林村出生，挟天窄地的运河滩长大，曾祖父是个没有念过一天书的大车把式，祖父念了两年书便种地，父亲念了五年私塾去经商，村里家家户户的男男女女，不是文盲便是半文盲，孤陋寡闻，我又生当乱世，何曾想过有朝一日要当个作家。但是我却从13岁就头顶着高粱花子走上文坛，20岁一出校门就拿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就像领下了营业执照，从此一直摇笔杆子写小说，没有做过其他工作。我家的祖坟没有这个风水，我的家庭没有这片土壤，我的父母也没有给我这个遗传，是谁在我的头脑里播下文学的种子，又得天时地利，于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几位研究文艺发声学的朋友对我的家族和社会环境进行考察比较和分析，一致断定是我的干娘爱窝窝赏给我这一辈子的饭碗。一个人童年时代的相貌看不出与自己的父母有多少相似之处，只有进入中年之后，一切定型，才能清晰地见到相貌、性情、习惯，甚至一抬手一头足多么酷似自己的父母。是的，后来我笔下的小说越来越像干娘爱窝窝的口头故事。春夜一灯如豆，夏夜葡萄架下，秋夜风清月白，冬夜热炕头子。我和古玉桃听干娘爱窝窝说过多少美妙动人的民间故事，只因我念了书，识了字，会把民间故事变个花样，照葫芦画瓢写小说。没有上过学，也就不会写字的古玉桃，才原封不动保存着干娘的真传。一过九九，2月二龙抬头，杨花飞雪柳摇金，古老茬子大伯就从家里搬到渡口，白天送往迎来撑船，夜晚睡在船舱里。家里三间泥棚茅舍，一座柳篱小院，只有干娘爱窝窝、古玉桃和我三口人。天黑鸡上窝，羊入圈，喂完了猪，吃过晚饭，早早关门闭户。干娘点起小油灯，灯下缝缝补补，我和古玉桃钻一床被子，被窝里玩藏猫猫。 毛皮狗脸，说变就变。我和古玉桃，你扯过来，我扯过去，叽里咕噜滚炕席，各不相让，就要动手打架了。于是干娘连忙说故事，我和古玉桃也就两罢干戈，屏声静息，听得入迷，脸上挂笑，睡着了。我最喜欢下雨天，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雨声催人瞌睡，干娘在灯下连连打瞌睡，上眼皮沾下眼皮，针扎手指头，赌气扔下手里的破衣烂衫，吹熄那一闪一跳的灯火，躺在我和古玉桃中间，男左女右，干娘一向左倾，把我搂在她的怀里，她的身上散发着雨洒野花的清香气味。古玉桃只能望其项背，黄毛丫头听干娘说故事也是沾我的光。干娘说故事喜欢长篇大套，我缺乏耐性，她的笑话短小精悍而又引人入胜，我更爱听，能叫我笑得满炕的打滚，像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干娘爱窝窝的故事和笑话都是就地取材，有名有姓，可称口头乡土文学作品。 这莲芳村的金家辈辈都出守财奴，金二科子的老爹比他的祖宗八辈儿更出奇，孙悟空的金箍棒一过他的手也得捋一层皮下来。这个老头子腰缠万贯，却视钱如命，两腿都撑破了仓房了，却还舍不得吃喝的，活着灯草胳膊麻鸡腿，临死只有一把骨柴。他穿上装裹衣裳，躺在高粱杆子编成的灵床上，口不能言，手不能动，却不肯闭眼，心口窝一会儿跳上一会儿跳下，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三个儿子站在他的床头，看着老爹那痛苦万状的神色，心如刀割。忽然大儿子一眼看见窗台上的黑小的油灯，连忙捻小了火苗，老头子含笑点了一下头。大儿子赶紧劝道，爹您就放心走吧，我们哥仨都不改门风，比您还会过日子呢。这老头子闭了闭眼，嘿，却又睁开了。二儿子想了想，似有所悟，便问道，爹您是不是怕我们给您打一口寿材，白白的沤烂在地里呀？老头子又点了一下头，闭上了眼儿，可是还不咽气。大儿子低声下气地说，爹您放心走吧，我们只把您那芦席一卷，刨个坑就埋了。老头子反倒一下子睁大了双眼，眼神中似有千言万语。这时候二儿子大声地问道，爹您是想嘱咐我们把那个坑刨深了，磨扇子夯实砸硬，免得被野狗扒坟，把您撕得七零八碎，是吗？老爷子这时候摇了摇头，但是嘴角颤动了一下，好像口中念念有词。这三儿子是一头活驴，焦躁起来，他嚷嚷道，哎呀爹，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我看您呢是想叫我们把您剁成块，多放一些花椒大料炖成一锅，背上肉柜子串串村吆喝着卖掉。这时候老头子笑了， 三个儿子感动得齐声哭道：哎呦爹哟，您老人家临走还给我们留下一条生财之道，儿子们死后也照此办理。老爷子这时候欣慰地笑了笑，哎，却还不想撒手归西，他连连努了努嘴儿，递着眼色。这时候大儿子心中一动，问道：爹，您想我舅舅？老爷子点了点头。二儿子忙说：爹，我套车把舅舅接来跟您见一面。可是老爷子又摇头了。三儿子又忍无可忍，大喊大叫起来：爹，有话快说呀，有屁快放，磨磨蹭蹭的我要把您活埋了啊。老头子一惊一吓，一阵回光返照，扯断了脖子，说出了几句话： 卖肉别打你舅舅门口过，那小子赊账从来不还钱。 说罢这老爷子才伸腿瞪眼儿，心满意足而去了。 雨大起来，窗外划过一道白花花的闪电，照见风吹院里的花树像张牙舞爪的怪影。闪电过去，天上响了雷，一团漆黑，冷气从窗沿扑进屋里。我刚听完那个守财奴死鬼的故事，感到一阵恐惧，钻到干娘的嘎着窝里。古玉桃也吓得搂紧干娘的脖子，贴在干娘的后背上。 听我说个懒媳妇的故事吧，啊？ 干娘爱窝窝，又换了个节目，想把我和古玉桃逗笑，电闪雷鸣中也就不害怕了。我从他的肋下钻出头来，快嘴快舌 啊，我知道这个媳妇儿不梳头，不洗脸，不裹脚，也不刷锅，粘住的锅巴铜钱厚，丈夫打骂也不改。一个月黑天，小贼溜门撬锁来偷锅， 趁我喘口气，古玉桃抢过去， 小贼搬起锅就跑，那个懒媳妇的丈夫追到了大门口，小贼扔下锅就逃走了。懒媳妇的丈夫捡起来一看，哈哈大笑，嘿嘿，原来是个大锅盔，铁锅还长在灶台上呢。 黑暗中，干娘笑道： 不刷锅的懒媳妇皱皱巴巴，老掉牙了。我要说的是不刷缸的懒媳妇儿，茶胭脂磨粉正年轻。 独家新闻，我和古玉桃急忙洗耳恭听。 这个茶胭脂磨粉正年轻的懒媳妇儿啊，挑一缸水吃半年，满缸里呀、啊、跑着小鱼儿。懒媳妇的丈夫在通州城里开着一个当铺，每月都有叮当响的银元进门，懒媳妇儿天天吃的是炖肉粉条子，喝的是上等龙井茶，财大气粗。懒媳妇儿十分好客。有一回啊，本家一位老叔公来串门，这个懒媳妇儿笑脸相迎，敬上关东兰花烟，又忙着烧水沏茶。他拿起了一把铁壶，进到缸里咕咚咚地灌满了水，坐到炉眼上，一会儿啊呱啦呱啦的水就开了，抓了一大把龙井茶扔进景德镇的细瓷壶里，浇上开水闷上片刻，斟上头一碗捧给了老叔公。老叔公接过茶杯看了一眼，慌忙地放到了条案上，他说：侄媳妇儿，我不渴。这个懒媳妇儿很不高兴。不渴？那您就早说话呀。眼瞧着我烧水，您一声不吭，白白的糟蹋我的龙井茶呀。老叔公这时候苦着脸说：我是不敢喝呀。 这个懒媳妇儿一听更火了，双手叉腰的嚷道：哎，难道我沏茶下了毒吗？老叔公指了指茶杯里那油汪汪的鱼汤，吞吞吐吐结结巴巴地说：我怕喝下这杯奶下来。 干娘爱窝窝说笑话，笑断了别人的肠子，自己却绷着脸儿。这一回我和古玉桃没有笑出来，他却揉着肚子笑得直打嗝。直到我长大，听天津卫的一位著名相声演员说了个相声小段，正是将干娘的这段笑话改头换面，只不过是把懒媳妇儿改成了街坊二大爷，逗得我捧腹大笑。古玉桃已经18岁，也懂得了这个笑话的可笑之处，只是干娘老了，我和古玉桃都大了，不能再男左女右听干娘说笑话。我被柳棵子地的青藤绊倒，爬了几爬还没有爬起来，干娘已经紧赶慢赶走到我的面前，扯断了青藤像剪断了脐带。我从她的膝下站起身来，跟古玉桃站在她的一左一右。 干娘，您的干儿媳妇问您老人家好。 人寿一句话，佛寿一炷香，我忙替我的妻子讨取干娘的欢心。干娘给我拍打身上的沙土，她说： 我这个做婆婆的没给儿媳妇儿买过一寸布丝儿，却叫她花那么多钱给我买那么多东西，收下了真是烫手啊。 歇晌的时候，我到干娘家去，给干娘和古老茬子大伯送上两盒十斤点心，两瓶衡水老白干酒，两桶茉莉花茶，二斤关东兰花烟，一块下布衣料。我怕两位老人不收下，就说是我的妻子孝敬二位老人家的，放在葡萄架下。古玉桃虽然把我撵得鸡飞狗走，却不敢不给新媳妇留脸，拒绝我的妻子孝敬老人的礼品。 我看钱花的不多，买的也不够。 古玉桃撅着嘴儿， 要当25孝，那还得买一斤龙髓，二斤凤胆，三斤人参，四斤鹿茸呢。平民百姓哪有这个口福啊？你干哥愿替干娘说句话，能叫咱们退出大社办小社，一年到头接得开锅，一天三顿能喝上稀粥，吃上干粮，也叫知足常乐了。 干娘，我办得到。 不知天高地厚，而又书生气十足，我拍着胸脯夸海口：眼下大社结不了账，等秋收之后，照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办事，我支持你们改大为小。 那你老茬子大伯也就起死回生了。 干娘掉下眼泪。 他到你虎哥家接我回来，又跟你虎哥吵得天塌地陷，回家听玉桃说你回来了，就打发玉桃到关帝庙去找你，等来等去不见人影，一气之下出了家门。我这是打着灯笼到处找他。 朝令夕改，宁左勿右，随心所欲，牛不喝水强摁头。乡野草民当不了自己的家，做不了自己的主，强扭的瓜不甜，早晚有一天是要自食苦果的呀。 干娘，让我去找大伯吧。 我含着两眶热泪，高挑灯笼，大道小路奔走呼唤。我许了愿，却没有还了愿。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干娘爱窝窝，古老茬子大伯和古玉桃空欢喜一场。许愿的人已经戴罪扛枷， 还愿也就无能为力了。从上台到下野，我在莲花乡挂职只有一年零一个月，掐头去尾住在莲花乡只有108天。这能怪我吗？从50年代走过来的人回忆1956年，都会想起那是个国内外多事的一年。我被叫回北京开会，前后109天，到省地县开会81天，因私事回家56天，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公休日数字。我还应邀到外省市走动19天，完全花在写小说上的时间不到20天。团中央、地方党委和作家协会三管齐下，开会至少比艾蒿和柴禾多3倍。何况我当时正大红大紫，某些外事活动也要奉陪莫做。有一回出席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的国庆宴会，我和刘伯承元帅的席位竟近在咫尺。这位老元帅是学者风度，穿起元帅礼服好像感觉十分拘束，坐在沙发上沉默寡言。服务员给他斟上一杯橘子汁，他一直欠着身子，步入宴会厅也礼让别人。处处有人捧场，处处大出风头，我早把古老茬子大伯叮嘱我的那些话扔在脖子后头，红的发紫，紫了就要发黑，捧得高摔得重，树大招风便要连根拔起。 听众朋友，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荆门脸子》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齐克宪，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孟孟、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6